今天的开篇曲又是一首经典中的经典了，这是张信哲《爱如潮水》。现在在听以前听过的觉得很好听的歌，却觉得这首歌里充满了那个年份特有的光线、颜色、味道和独家的记忆。这些歌有《爱如潮水》的张信哲，《999朵玫瑰》的邰正宵等等等等。撇开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在车上我们总是想起以往，甚至是想起爸妈听过这些音乐的愉悦模样，脑海里呢也会浮现出那个属于经典的时刻。或许在车上怀旧这些音乐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时刻吧。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，罗大佑恋曲1990。各位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，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，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，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凄凄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，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，相知的伴侣，生命 有一首叫《恋曲1990》，有一位著名的词曲人叫罗大佑，当年他与李宗盛、小虫可谓是纵横江湖。前些年看到重组的纵贯线，激情澎湃，而在一次的演唱会上演唱的《恋曲1990》，让人是会特别特别的依恋。人生匆匆太匆匆，如今已经是来到了2017年，我们也是希望各位珍惜有爱的日子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来听张学友、郑中基《左右为难》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，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来到这个小节听到的是甘平的歌声，大哥你好吗，这是出自于广东流行乐坛最辉煌的时代的一首歌。甘平婉转动听的歌声也是唱出了当年多少年轻人苦涩而幸福的青春，然而一切都成为了过去，唯有歌声是依然那么的留存。 前尘如梦，心